与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AM927千赫， 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广场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和收看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30到9:30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子昂。 今天是有一个新的面孔出现在我的身边，是子昂。子昂，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我是子昂，是爽上的新搭档，今天很高兴能在这个早晨见到大家。 刚才看到菜地的瓜，特别忐忑，说今天要是山水的班，请你俩别念我们的名字，以后上半个月叫这个，下半个月叫。菜地的瓜，对于你的这个选择，我只能夸奖你很机智了。那么再跟大家提示一下，我们982不仅是一个可以听的广播，还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来收看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互动。那么今天还可以通过这个北京时间的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 没错，而且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看我们的活力982这个节目。 我跟子昂呢就曾经有一个月做过一个部门的同事，然后后来子昂就调走了。 没错，我去了新闻频道，其实 对，然后变成了一个念新闻的这个新闻主播。 现在还没有正式的给大家播读新闻，但是呢，其实每天这个早晨都是在这个新闻的声音当中度过的。但是今天来到微微一笑，还是希望能跟大家聊一些开心的话题。 然后刚刚上楼的时候，我问子昂，我说你什么风格的？他说他是比较温柔的风格。其实除了在跟子昂这个同事的短短的一个月之外，我还在一个地方见过子昂。就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网综叫《饭局的诱惑》？ 确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目，是一个我相信如果说大家没有看过《饭局的诱惑》，应该都是听说过狼人杀这个游戏。这个游戏其实就是这个节目，其实就是边吃饭边玩狼人杀。 对。 然后我在这个节目里做了一个法官的角色。 就是大家就是全场其实看不到子昂，但是他是负责给所有的人就是在天黑的时候举那个牌儿，就比如说这个人是狼人还是这个人是村民是什么身份，对吗？ 没错，我要带着这些嘉宾还有这些明星们红人们去做游戏，然后看看他们谁死了什么时候游戏结束了。然后有一次呢，虽然说是不露面的节目，但是有一次还强行露了一下面，就是因为我把游戏的规则搞错了。 哦，是吗？ 是的，本来应该当时游戏已经结束了，然后当时的这个负责人马东老师特别的生气，说这个法官来跟大家见个面。然后但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他这个出来以后，当时我的心情特别忐忑的，也是第一次出现这样的失误。然后马东老师出来以后说这是我们的法官。然后我本来以为他说你跟大家道个歉吧，但是他只问了大家一句，大家觉得他帅吗？ 马东老师是从来不按套路出牌的， 没错， 是我特别欣赏的一个主持人，现在是一个电视节目的制作人了。蔡弟的瓜说孔文呢，孔文下个月会回归的，而且明天山山水水会回归，所以改过名字的小伙伴们你们一定要小心了。好，那么来快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终于是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要进入到我们2017年的八月，那么明天呢也会是一个重要的节日，对吧？我相信昨天很多的小伙伴都看了这个阅兵， 没错 啊，然后这个朋友圈也被刷屏了，就因为很多的小伙伴都PO出了自己穿军装的照片。子昂，你有没有被刷屏？ 有啊，我朋友圈里所有的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他们都在展示自己穿军装的这个样子。 然后发现大家穿上军装之后好像真的更帅气了。 没错， 不仅有军装还自带美颜的功能。 是的，美颜军装上 自带修脸啊，所以这个建军节感觉大家好像都是在参与其中哈。今天跟大家带来一些有意思的消息，那么上来先说的第一条呢是跟一个展览有关，是说故宫将再次展出千里江山图，上一次还是在4年前。不知道这个正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有没有听说过千里江山图，似乎是一个这个山水画的长卷，然后这幅画呢并不是画在纸上，而是画在一块布上，就是绢啊，我们叫绢。子昂，你对画有研究吗？ 其实有那么一点研究。 有多少点？ 我从特别小的时候就开始学习美术了。 啊，是吗？ 是的，我学了8年的画画。 是哪一种画法？ 在最后的2年都是专攻着水墨，所以说对于这还有那么一点点了解。 哦，是吗？来，跟我们讲一讲这个千里江山图。 那其实这个千里江山图我没有真正看过的，我没有看过它的这个真正的 真迹。 对，确实这个是很难见到的，就是经常是几年才能展出一次，上一次是在2013年展出的。然后呢再去年呢再上一次呢就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了。 对， 就说古有10年磨一剑，现在有4年看一图。 可能还不止呢。就这篇消息里说故宫展出的这些比较宝贵的这些藏品呢，他们每次展出完了之后就要回去睡觉。 没错， 要睡个2-3年。然后昨天我就去搜索说为什么这些展品不能一直展出呢，你看国外的这些油画，比如说梵高的、高更的，甚至是蒙娜丽莎这种，它都是可以全年展出的，对吧？然后我还真的找到了答案，就是我刚刚说的，一般来说如果这个画是画在纸上，因为纸的纹理是比较粗的， 没错， 然后它是可以长时间的展出，没有什么损耗的。但如果这个画是画在布上，尤其是绢上 这种非常细腻的布。 对，大家都知道绢其实是蚕丝嘛，蚕丝其实它就是蛋白质。 是的， 那每一次打开其实这个蚕丝都有折断。 是的，损耗。 对，所以每一次这个千里江山图展出的时候，其实他自身都付出了很多。 是的，这可能说是一种耗材吧，应该是。 因为耗材，我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千里江山图的真迹吧。 直接盖住了我的脸。这幅画特别的长， 没错，是有、应该是有1191.5厘米。 哦，有一米多是吗？ 这个应该是10米多。 哦，这么长呀，10米多。 嗯 嗯，这幅画是不仅是非常的长，而且它是用了颜色的。你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局部。其实看局部还是非常非常的细腻， 是 虽然是一幅山水画，但是层次感非常的好。 对， 子昂用你的这个知识我们解读一下。 其实这个呢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偏向工笔画的一个分支，就是说在山水画当中有很多、比如说我们说的泼墨山水，或者说写意山水，就是用黑色的墨为主，然后呢去画一些山啊、树啊、瀑布啊、飞鸟啊等等比较有意象的东西。但是现在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山水的这个千里江山图的长卷呢，明显是非常细致的一个笔触，它是用这个工笔画是一点一点的上色，然后先是勾勒这个轮廓，然后再用这个彩墨呢、这个彩色的颜料呢去上色，其实是特别的耗心血的， 特别的耗心血。但是据说这个千里江山图的这个作者叫做王希孟，说他就是流传下来的这个作品只有这一幅，是因为他小的时候就学画，然后被北宋的画院录取了，但是向上呈现了几次作品都不够好，但是宋徽宗看他很聪明，就亲自教他，不到半年18岁的王希孟就画成了这个千里江山图献给皇上，皇上特别的开心，就赐了官给他。 是的，但问题是其实画了一个这么壮观的这么好的一幅画，这个王希孟后来就再也没有作品了，所以说就是我听的说法，就是很多专家认为啊，他在画了这幅画不久以后就，或者说在20多岁的时候应该就英年早逝了。很有可能我觉得是把整个人的这个心血全部都用在了这一幅长卷上， 吐血创作是吧？就是后来他没有再有比较有名的这个作品流传世间，但是这个千里江山图现在成为了故宫应该说是非常有分量的一个展品。那么据说这次的展出呢会从9月中旬到12月中旬，如果感兴趣的小伙伴，我建议大家还是有机会去看一看，因为就看这幅画跟看这个彗星看流星雨好像差不太多。 是的，它是有周期性的，而且周期越来越长， 得时隔好长时间，对吧？ 对，不过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小的展望，就是说这一次这个展出的通知是在一个讲座上，就是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在这个讲座上通知的，然后他是这个讲座的名字叫用心守护故宫下一个600年。那这个其实这个讲座我也有了解过，就是因为时间原因没有去看，但是这个讲座我有了解，而且呢它的主题就是它是用心，这是新旧的心，它是准备用高科技的手段去对这个展品进行一个保护或者说展出，所以说我觉得还是可以期待的， 可以期待，可以期待， 对吧？我们可以用一些电子的手段把这个展品展出来。 我觉得故宫这些年真的有非常多的改革，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这个故宫出的一些周边非常的有意思，而且说一年要卖出好几个亿的周边呢，包括这个折扇呐、还有什么朕不开心了，这种 朕心甚慰， 对，朕心甚慰，这种周边都是我觉得非常年轻化的， 没错。 而且大家也看过这个纪录片叫我在故宫修文物，对吧？也是收买了很多小伙伴的这个心，就是能了解到在故宫里工作的这些文物保护者他们付出的这个心力啊。所以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这个小伙伴们去看一看这幅像这个流星雨一样难得的千里江山图。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条很有意思的小消息。那今年呢，今天我们要关注一个药店。那这个药店特别的有意思，它的老板呢是一个27岁的年轻人，而且呢是裸辞了自己的所有的工作，可以说是把自己的全部身家搭上来，创建了一个高颜值的药店。为什么说是高颜值呢？药店的颜值在哪里呢？在于 药店本来没有颜值。 是的，药店本来没有颜值，但是为什么人们说会把它称作为一个高颜值的药店？是因为它可以喝咖啡，可以来聊天。 就变成了一个前方有咖啡厅，后方是药店的这样的一个有点文艺的这种转变。 没错，这个药店我也了解了一下，里面有这个古铜色的这个旋转楼梯，有这个双层的这种特别挑高的这种空间，还有橡木的桌椅，还有很多绿植，还有鹅卵石的墙壁。然后 这家药店是开在我们这个中国台湾的台北市，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分子药局它的一个感觉。刚才子昂说到这个黄铜色的旋转楼梯，有一种很复古但是又清新的感觉。 是的，这种很简约但是又很有美感的感觉。 然后其实主要是以黄铜色为主了，两边放的都是这个传统的药瓶儿，也是这个咖啡色的玻璃的药瓶儿。然后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在这个药店里呢是有一个吧台的，那会有这个穿着白大褂的药师给你手冲咖啡。 没错，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特点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比如说从我去药店的角度来讲吧，我经常去药店都是大姐会跟我说，小伙子哪儿不舒服呀？ 对， 我说我嗓子不舒服啊，拿这两个就行了，然后交钱走人。 对， 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药店如果说他进来以后跟我说，先生你喜欢喝什么种类的咖啡，那我觉得印象可能会非常的深刻。 可能你就会多买点药，对吗？ 也有可能。 因为这个创始人，就是分子药局的这个创始人，他的爷爷，从爷爷辈开始就是开药局的。他应该说是子承父业，这个在承袭家族的这个产业。那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就很有可能以后要继承家里的这个药店，但是他又觉得传统的药店没意思， 很无趣。 大家就是在看到北京的药店也能感觉到，基本就是刷一大白墙， 是的， 然后是玻璃的柜台， 没错， 就是非常的功能性，然后进去买药，买完药就走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不会给我们留下任何的印象， 是的， 对吧？但是他就是想改变药店在大家心中这种冷冰冰的印象，所以创立了这个很有意思的分子药局。他也是想了很多的方法，后来决定将咖啡厅与这个药局来结合。这个中间好像还有一个小故事，是说，就是他觉得大家好像去药局的时候都是比较，这个有这个很强烈的诉求，就是我得治病，对吧？我得买药。但是他后来就认为呢，说大家其实关注健康不应该就是到了这个健康出问题的时候才去关注， 是的， 而是应该在平常没事儿也逛逛药， 防患于未然， 也没事儿也逛逛药店。 是的， 谢谢宋222说小而美的药店，感觉这个药店不小呢。 而且其实我觉得这个老板他叫 Tony， 我觉得是非常有台湾风格的一个名字，竟然是 Tony 老师。 是 Tony 老师不是就理发店的那个名字吗？ 然后其实他的本来是做的一个自己的产业呢，或者说自己的工作，其实是一个药妆类型的工作，所以说他对这个无论是药品还是这个保健美容方面其实应该是有很大的了解的。那所以说他这个药店之所以大，一是因为有咖啡，二是因为它在楼上还是一个别有洞天的设计，是有一个类似于我觉得应该像瑜伽馆或者说会议室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上面摆了很多，就是上面主要是负责卖药妆的东西，然后呢是卖保健的或者美容的东西， 就是一些营养品或者是保健品。 是的，而且它经常在这里开一些类似主题的沙龙，然后大家可以做做瑜伽，听听音乐， 就变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 没错， 就它只是运营了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产生任何的可能性，然后请来不同的人可能会发酵出一些有意思的点子和时刻。我们来看一看刚才子昂说到的这个 Tony 长什么样子，还是挺青年才俊的。 没错，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药店的老板，不像是一个药师呢，就是很清秀。然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分子药局的门脸儿， 门脸看起来也是很有古朴或者说很有气质的感觉。 对，就是感觉不是小而美，是高端而美。 是的， 这样的一个药店。所以说大家都是说这些年好像这个创业的空间越来越小了，但并不是这样，因为很多传统的这个产业都可以转型。 没错，他们有很多的延展的空间，我认为。尤其是其实我觉得，但是如果说 不是 Tony 这样的比较有特点的这样的家庭的履历或者家庭的背景，可能也不会很好的把这个药妆啊、咖啡啊，还有这个跟药店很好的结合在一起。就是我觉得，因为如果说现在让我去做一家药店的老板，我就会去做这家药店老板，然后刷个大白墙，然后摆个玻璃柜子，可能我跳不出来这个传统的模式。 对，就是会有一个定式的一个思维。 没错，但是我觉得 Tony 他们家不是三代都是在做这个东西，做这个药店，他应该是从小就了解啊，药店就是这样，感觉很无趣，对吧？那轮到我做这个药店了。我觉得可以加一些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进去，我觉得也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这样的积累。 我觉得 Tony 的爸爸还有这个爷爷应该会看到这个结果非常的开心。 没错， 因为虽然一开始在去实践这个点子的时候还是遭到了一些阻力和一些质疑， 是的， 但是分子药局开业了之后人气特别的旺，就据说这分子药局对面是一个，也是一个人气特别旺的一个门脸儿，但是后来这个人气，直线飙升，都已经把对面的人都抢过来了。 是的， 然后很多人都是看了一些新闻报道啊，或者是听到朋友的推荐，那不是为了买药，就是来这店里喝一杯咖啡。 是的，感受一下这边的气氛。 对，但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就是假如说我们在北京有这样的一家可以喝咖啡的药房的话，我可能也只是会去体验一下，就是喝一杯咖啡而已。 可能为了买药的话还是会去小区旁边的药店 啊。对，就首先是买药是一个特别功能性的事情，而且一般来说去买药还是挺着急的，不会说特别悠哉的坐在那儿再耽误个20分钟半小时，对吗？那我们看到这个咖啡厅里，其实它所有用的这种盛器也是和药有关的，比如说这个注射器呀、烧杯呀，总之还是挺酷的这样的一个感觉。那除了这个药店的专业呢，因为 Tony 本身他这个一直家里都是做药的嘛，所以还是很专业的，但是除了这个专业性之外，他还体现出了人情味儿。 没错， 就是对这个顾客非常的关怀。 是的， 嗯， 把这个买药这种看起来感觉，就是我们在买药的时候经常说我们是生病了不舒服了去买药，但是其实现在把买药变成一个让你心情愉悦的事情，值得期待的事情，也是很有趣。 真的值得期待吗？ 就是可能我没事干会过去买买药妆，这可能是他最终的目的。 就是变成了一个大家可以去逛的药店。 没错， 而不是仅仅是去买。 是的， 宋二二说买药没有还价的，好像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但是药妆应该可以还价。 是，而且其实在中国台湾或者说在很多的这些药店里，它不只是卖这样的处方药，就是一盒一盒的卖，它还有这种调出来的调剂的药，就是 Tony 本来他们家里也是不只是就是药商，而也是药剂师，他们是会调制很多药品的， 就是会有一些自制药，对吗？ 是的，所以说包括比如说你咳嗽了以后，我不一定会卖给你一瓶即食糖浆或者说什么样的糖浆，而是我会给你调一方这样的冲剂，或者说这样的药水，然后你去喝了以后会好很多，就是很多药店也会有这样的服务。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创意的一个路线哈，就是说我这个药店不仅是提供一些常规药，还有我这个药店出品的这个专门的特色的药品，那么这个肯定是可以抓住一些固定的客户的，也希望这个分子药局的生意越来越好。好，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条消息呢，我们会去到北欧，是一个我一直很好奇的国家，这个国家叫芬兰。说芬兰曾经是个体育强国，但是现在的画风越跑越偏，是怎么回事呢？是说芬兰在曾经，比如说19世纪的上半叶，叫做芬兰精英运动的黄金时期。那么从1908年到1948年举办的这个夏季奥运会上，芬兰平均每次都能拿到24枚奖牌，在参赛国里大概是第4、第5的样子。但是慢慢的说这几年，在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上，他们一共就拿到了1块奖牌， 还是铜的。 对，怎么回事呢？ 其实 芬兰在不只是2016年一个突然的奖牌的跳水吧，我觉得，从90年代开始，甚至说80年代往后，他们的整个的体育的这个水平，或者说奖牌数，在这样的大赛里的奖牌数就已经是非常的少了。在1992年到2012年，是10年间吧，是20年间吧，这夏季奥运会上一共是5届奥运会，平均奖牌数就是每届奥运会4块。所以说也是一个很尴尬的数字。 但就是从这个数字上来看，说这个芬兰的竞技体育好像下降了特别快。 没错。 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说虽然在芬兰常规的体育不流行了，但是芬兰搞出了其他一系列的特别奇葩的体育竞赛。 是的，没有往这个正道上走。 对， 或者没有往竞技体育上走。 对，我们来一个一个给大家介绍一下。说的第一个呢是泥泞足球世界锦标赛，还是世界级的呢？ 是的，那这个其实这个足球我也踢过，而且其实 你踢过？ 是的，这个、 在哪里？ 在很多的地方，包括北京啊，在中国的很多的城市也有这样的足球的娱乐模式的引进。就是这个比赛其实由芬兰那边发起的，是他们创造了这个运动，但是其实现在已经是变得很流行了。 我听过在中国有一个举行的比赛叫斯巴达勇士，是吗？就也是弄得身上特脏，在泥里滚， 类似有这样的一个比赛。但是其实还有一个更正规的叫泥浆足球世界杯，其实它在中国有很多分站，然后在国外也有很多分站。其实就是 发起在芬兰。 是的，这个创造者在芬兰，当然可能这个活动的组织者不在芬兰吧。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是源头就是源于这边吧。然后这个运动也是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在确实在泥浆里，一般来说都是黄土做的泥浆，都是消过毒的那种，这样的话不至于吃一嘴以后 怎么消毒？请问 其实是它在这个里面会注入一些无害的，就是可以被人体所接触的消毒的液体或者消毒的粉粉剂类，所以说这样的话就是如果有接触到眼睛，包括接触到这个嘴巴里，甚至说咽下去吃掉都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土。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泥泞足球世锦赛的一些图片。这还有女孩呢。 是很多，就是基本上 而且这泥浆比我想的深太多了。 是，一般都是， 这不是泥浆， 膝盖要高， 这不是泥浆啊，这 沼泽。 对呀、而且这个女孩几乎就是除了嘴和眼睛之外全部都被泥覆盖了。再来看看这个更恐怖的。 这个是更纯粹一些。 这不是泥浆足球赛，这是青铜雕像。啊，刚天哥说没见过子昂，那今天第一次见。啊，同时天哥还提醒我们说一会儿整点报时了，好吧？在这个7:56快要到57分的时候，刚好跟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这个8:30到9:30的这个时段呢，我们微微一笑会迎来两位很美的嘉宾。 没错， 是两个姑娘。那么一个呢是课程格子的 COO， 一个呢是今年举行的这个闪光少女海选的第三名。那么他们两个呢都深度参与到了今年这个闪光少女电影的前期的一个筹备选角这个海选的这个过程中。那么我们也会邀请他俩一起跟我们分享这个闪光少女这个电影背后的那些好玩的故事，还有选秀中的 闪光点。 那些闪光点，对。好，在北京时间的7:57带给大家一首歌吧，送给大家一首跟闪光少女有关的歌。我发现这部电影里有非常非常多的主题曲，那么我们先来听这个徐佳莹的因爱闪光。 是同样的情。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王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来自北京青年广播，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子昂。 那么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关注这个北京时间 APP 来收听和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而且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平台花椒直播来上面关注我们的活力九八二的节目。 那么刚刚也做了一个预告，说在今天的八点半到九点半这个时段，我们会聊一下最近非常热播的这个《闪光少女》。那《闪光少女》这部电影呢，这个新评还是非常高的， 是的， 口碑也真的是不错。 是的，这个是出乎我的意料，或者说可能很多大家的听众朋友的意料的。 对，就本来是一个感觉从这个制作人员到演员都不是特别有名气的这样的一个团队，但是却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口碑的这样的一部国产片。那待会儿的一个小时，我们会跟和这部电影有非常深度的联系的这样的两个姑娘来一起聊一聊这部电影。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芬兰的这条消息啊。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泥泞足球世界锦标赛，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跟大家再分享一个在芬兰有意思的比赛，叫做空气吉他锦标赛。这个比赛这是为了什么呢？ 这个我感觉其实我不知道爽爽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反正我是这么玩过，或者说很多喜欢这个音乐的可能小伙子，可能男生多一些吧，都是有在家里就是听音乐听特别嗨的时候，对吧？拿一个扫帚拿起来就开始假装自己在是这个乐队的吉他手，在这边非常疯狂的弹吉他。其实我觉得大家还是都有很有参赛潜力的， 有参赛潜力。是说确实是这种模仿吉他弹奏的这种感觉，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些画面吧。 就是徒手弹吉他， 空手弹吉他， 空手弹吉他，但是他的这个舞台的灯光啊，还有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完全像在舞台上真正的在演出， 是像一个演唱会一样， 像一个演唱会一样。然后大家的服装也是千奇百怪啊，大家看这个后面这个比赛的名字叫 Air Guitar，有空气吉他， 是 这比赛看起来还有点高端的样子呢，也是芬兰人发明的哈， 就是在一本正经的搞怪的感觉 啊，对，一本正经的，一本正经的瞎比划，我觉得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芬兰人要创造这样的比赛哈。那接下来呢，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鬼马的这样的比赛，有一个叫国际杯夫人锦标赛，可能这个比赛现在在其他国家也有举办了，就是说你得背着你的太太，路过一些路障， 是的， 来 一段障碍跑， 看看这个图片，这个 背法也是比较新奇， 不太常见的一种背法哈，可能这个如果是头朝下而脚朝上的话，比较不容易掉下去。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背夫人比赛，好像大家都是用这种背法，就是屁股朝天上。接下来还有一些特别，就是说不上是为了什么的比赛，有一个叫世界扔手机锦标赛， 这个我觉得倒是很有芬兰特色。 为什么？ 因为诺基亚就是芬兰做的， 所以就是诺基亚扔不坏。 对，传说中不是说传说中可以挡子弹当防弹衣，世界上最坚固的手机，诺基亚。 诺基亚，那这个世界扔手机锦标赛呢？我不知道它发源于什么时候哈，但是我觉得，现在非常的应景，因为确实现在手机，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困扰吧，比如说大家粘性太高啊， 是的， 还有就是因为手机我们陪伴家人和家人聊天的时间也变少了，可能和对我们重要的人聊天的时间也变少了，那我们可以通过举办这样一个扔手机大赛来表达一下我们的决心。 是的，而且 表达一下我们断舍离的这种感觉。 是的，而且这个我觉得也不算是一种浪费，它并不是说一定要把现在我们就正在用的手机一定要扔出去，把它摔烂之类的，而是说它应该都是选的是二手的手机。然后我觉得这个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循环，就是冠军可以得到一部新的手机，然后每年举办一次，也就是说这个冠军可以每年拿到一部新手机，然后用一年的时间去揣摩一下它的手感，然后研究一下怎么把它扔得更远，然后再去赢一部新的。 天哥说劲道没有手机拿啥喝大爽汤，手机变成你的这个汤勺了是吗？总之呢，就是这个在芬兰会有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比赛。那还有一个已经就是停办的比赛哈，叫蒸桑拿世界锦标赛。大家都知道这个芬兰其实特别的冷，因为毕竟是在这个北欧，离北极圈也不太远。那在芬兰蒸桑拿是一个大家都特别愿意去做的这样的一个休闲的一个行为。那但是在举办了几届这个蒸桑拿比赛之后呢，也是出现了一些 意外事故吧， 比赛伤害。 是的， 比赛伤害是说有一个男子在高温中休克身亡，身上皮肤三度灼伤，可能是这个比得太猛了。 是，而且说实话，其实我们不知道大家对桑拿有没有这个具体的温度的感觉，如果说我去蒸的时候我觉得很热 很热， 只有这一个感觉，但其实它的温度达到了100到110摄氏度，尤其在这个比赛用的桑拿室里面，其实说实话，有的时候我们蒸桑拿更多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或者说身心的舒爽愉快，那如果说变成了一种竞赛，为了待在里面的话，确实很有可能对身体有一种损害吧。 这蒸桑拿是一个有一点危险的这个休闲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在桑拿房里它的湿度特别高，温度也特别高，通常都会建议说就是有三高的这个年龄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长辈们还是要慎重的去蒸桑拿，而且要控制每次蒸桑拿的时间，尽量不要超过15分钟，就不能太长的时间在桑拿房里去待着，确实是容易感觉到呼吸困难呐、然后甚至是出现一些就是类似于中暑这样的症状吧。 是的， 而且大家都觉得蒸桑拿好像是非常的湿哈，但其实蒸桑拿是一个会让你失水的过程。 是，确实我每次都会感觉到自己在出汗。 出汗。 是的，就是在那个高温的情况下，而且是很难受的 也不能说很难受，而是那种很剧烈的那种在高湿度的情况下在出汗， 就很不爽快的出汗，所以大家还是要慎重的去蒸桑拿。那么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这个芬兰的奇形怪状的比赛，这个文章就来跟我们解读了一下，就是为什么芬兰人会这么闲， 这么奇葩。 是说这个芬兰有四分之一的地方都在北极圈内，那么这些地方呢冬天漫长看不见太阳，所以到了夏天大家就要尽情的嗨，找各种各样的理由来嗨。 没错，有极昼跟极夜嘛，其实就是极昼就是六个月，如果说最极端的话就是六个月的黑夜，极昼是六个月的白天，然后极夜就是六个月的黑夜，那我觉得确实可以理解，黑夜的时候其实大家不太愿意到大街上去走，尤其是我们可能说现在我们说夜生活很多，晚上为什么不去大街走喝个酒啊，吃个小龙虾的，但你想如果说你六个月24个小时全都是黑，你总不能就是睡觉起来以后还是黑夜再去喝酒， 就每天只剩夜生活 是那样也不行，所以说可能是他们在这个全是黑夜的时候在屋里就使劲玩，然后全是白天的时候在外面使劲玩， 就可能大家非常的渴望这种阳光的感觉， 没错 啊，芬兰确实是我特别向往的一个国家，就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有的时候性格会很分裂， 是 他们在一个很冷的地方对吧，但是你知道吗，就是芬兰，因为芬兰有一些比如说北欧风的这种建筑或者是家居的摆设是很冷淡的， 是的， 非常的冷淡，就是就东西特别少，然后颜色也非常的暗，但是芬兰也有一些时尚设计师用的是非常大的花纹， 没错， 印花然后色彩 很大胆的设计， 对，就能感觉到芬兰人就捉摸不透， 可能冷淡的热情呢他们都吃得透， 说明还是这个芬兰的福利好，假期长。说每年芬兰人的假期有6个星期，说不来玩怎么办呢？ 确实，如果说每年都有这么长的时间让你去处理的话，而且经常是这个全是黑夜或者说全是白天的话，确实得好好想一想自己怎么来使用这个假期了。 好，我们来分享下一条消息。下一条好奇头条号介绍给大家的是说，在美国的匹兹堡有一家公司开始提供送你的包裹上月球的服务。这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在匹兹堡有一家航天公司最近研发了一项特殊的服务计划，可以将你想丢掉的物品扔到月亮上去，而且是按占这个航空舱的面积来付款，每半英寸460美金。 没错，每半英寸460美金，几千块钱。 算得明白吗？ 有点明白，有点不明白。这个半英寸这个单位，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点没有概念 的 是。但是我们都知道，反正都已经到了寸，又到了半，我们就知道它很小，就对了。 所以子昂，如果有这样的机会，你想放什么东西到月亮上去？ 其实看到这个消息我认真的想了一下，但还真的没有想好。因为我很难想象到， 觉得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意义是吗？ 是，而且 我也觉得 有可能我会送一张自己的一寸照片上去吧，这样的话我可以跟别人吹说我已经飞上天和太阳肩并肩。 哦，你要唱起来是吗？天哥说污染地球还不够，污染月球了。开始 确实我觉得有一点道理，就是我因为看到这条新闻并不只是想着自己要送什么东西上去，而想的是以后真的是我们的航天的航空的这个事业更发达的时候，我想比如说我们国家这个航天员在未来的几年之后登上月球，发现全是扔下来的东西， 就满地的垃圾，这如何是好啊？ 没错， 而且我觉得就是静下心来想一想，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也确实没有什么值得你去花这么大的价钱送上月球去放的。但是他其中也说到，说这家航天公司其实提供说你可以想可以送骨灰，你可以这个 月葬， 对，月葬，这是一个好的点子。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最近朋友圈当中的很有意思的消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吕克贝松这个大导演又有了新的作品了。 他为我们拍出了一部这个未来感十足的科幻电影，是给我们展现了以后一个700年以后的世界，叫《星际特工：千星之城》。 嗯， 这个电影其实也是，如果说有很多喜欢看国外漫画的朋友，应该是知道这个主题的，知道这个题目的。 是从这个漫画改编的。 是的，这是一个连载了很久很久的漫画，而且这个漫画其实，我觉得挺坑的，就是对于我这种性子可能稍急一些来说，喜欢这个追剧一下追一季的这种人来说，可能就是他是每周六就是更新一次，每次更新两页。 两页？ 是的。 两页，我觉得连一个场景都不够呢。 嗯，所以说他就是这样特别短特别短的一个小故事，小故事。 说明这个故事的戏剧性还真的是够的。 没错，脑洞大开嘛，所以说一星期的脑洞就只够画两页。 那要是我的话，我就选择两年不看，然后再一股脑的把它看完，对吧？我们来看一看吕克贝松的这一部20年花了14亿的这个大制作究竟是长什么样子。我们来先看看它的这个预告片。 Welcome to Alpha. There's nothing I can do about the past. At least we are controlling our future a little bit.What's the film? We're in the 28th century, in space somewhere, with two super agents. One is Valerian, the other one is Laureline. So it's Mr. and Mrs. Smith in space. We're a team. You have to reinvent everything. How we travel, how do we clean ourselves, the costume, the food, the fork, the knife, everything. Everything is different, you know, so it's just exciting. I want fresh people, new. Yeah, I want to change that. I want to bring this freshness also. And yeah, they're super young. For the one who do know the comic, there's 29 albums. I discovered the first one when I was 10 years old. And at the time, you have this little magazine on Wednesday. You know, there's only 2 pages.And you have to wait for 6 days to get another 2 pages. And of course, obviously, I fall in love with Laureline. It was my first love. At the time of the Fifth Element, it was a prehistorical time. So Fifth Element is 180 shots of special effect. This one is 2,700. So it's like...not the same dimension. I have more than 200 aliens in the film. We have more than 5,000 drawings and aliens, monsters everywhere. I have to adapt and put all this great design all together. You know, there's a couple of Marvel films that I love also, but it's a pattern.I'm an artist and I come by myself, so I will probably bring something a little different. More fun, and more poetry maybe also, and maybe more depth also on the meaning. Yeah, it's interesting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when you're in sci-fi, it's always dark. These guys in sci-fi take themselves very seriously, you know? And that's not my vision of the future. Well, I think what's interesting in the future is to have fun. I have done many films with nothing to do with sci-fi. So I think I like every genre of film. Sci-fi is a little bit an attraction to me because it's the future. So everything is possible. 欢迎大家回来，不知道在花椒和北京时间平台上的小伙伴刚才有没有认真的看我们这段的视频。那么他采访的是吕克贝松导演，大家也知道这位法国大导演其实是非常好莱坞化的， 没错， 他的这个电影语言也是挺超前的，包括从这个杀手不太冷开始。 是， 那刚刚我看了这个3分钟的预告片之后，我感觉确实和我们通常所看到大部分的科幻片不是太一样。然后吕克贝松也说，他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这个科幻片都 偏暗，整个色调是在黑夜里，对吧，在宇宙里，但是他喜欢这种明亮感的这种未来的科幻的感觉。 没错，有很多可能说为了追求严谨的科幻，或者说为了追求一个我们目前主流观念当中宇宙的感觉， 嗯， 是它宇宙里没有光的，他可能会觉得， 嗯， 对吧，就是除了太阳就没有别的恒星，然后没有恒星没有光等等等等。 对，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在预告片里面给我们展现出的这种绚烂的色彩， 对，特别有点像阿凡达 的 感觉 的。 嗯，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科幻片给人的视觉冲击或者视觉感受是真的是特别的好， 嗯， 特别的不一样。 嗯，而且他说现在很多的这个科幻片感觉特别严肃，就是都是遇到了什么外星生物，对吧，这两年都是这种 经常讨论一个很严肃的，可能是星际种族的伦理问题 啊，哦，对，比如说这个，什么仿真人呐，啊，克隆技术啊， 没错，包括异形啊， 啊， 然后阿凡达啊，对吧？有入侵我们地球的，有我们地球入侵的，对吧？ 就是各种比较严肃的这种，大的话题吧，但是吕克贝松还是希望，这一部讲我们人类700年后的这样的一个科幻电影能够轻松和幽默一些。大家也可以看到，嗯，这个男女主人公是非常的阳光年轻，而且还有我们中国的演员吴亦凡。 是的， 嗯， 吴亦凡最近也是很火，我觉得还可以。 你觉得还可以？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我们会讲到一个大的超市，就是沃尔玛。那沃尔玛呢，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些年的这个大型商超的这个零售啊越来越不好做了。那这些大型商超的老板呢也是在努力的想着怎么样转型，怎么样留住这些门店里的顾客。那沃尔玛呢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改革吧。他们在超市里装了非常多的摄像头，来捕捉这个顾客的人脸，来分析这些顾客他们的心情如何。 对，心情不好了可能要投诉您，然后我们就在他说出这个投诉之前赶紧哄一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但是我觉得前半句更像是真的，就是我们要找到这个情绪不好的顾客，可能有潜在的这个抱怨可能性的这个顾客。但后一步就是你就派一个员工去安慰或者去帮助他，我觉得有点怪怪的。 是，就是你在可能你刚刚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 嗯， 或者说你最想吃那种薯片卖光了， 嗯， 对吧，然后这时候你很不开心，可能你刚刚失恋了，或者说跟朋友吵架了， 嗯， 然后你想吃最喜欢吃的薯片去安慰一下自己， 嗯， 不开心的时候就吃嘛， 嗯， 然后去了超市发现已经卖光了，更不开心了。这时候突然有一个员工走过来，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跟我说一说， 让我开心开心。就有一种不怀好意的感觉。 是的，就是会感觉是对自己有一种侵犯，就是说 挑衅。 是，而且就是说有的可能是，就是说沃尔玛现在推出的这个技术感觉就像管得有一些宽的感觉，就是说 就管太多了， 每个人都可能有各种不开心的理由，可能跟你这个超市有关系， 嗯， 可能也跟你这个超市没关系， 嗯， 那就是为什么你的员工一定要过来问我，如果说我的话我可能不会愿意跟他去做交流，就是 有点多此一举。 是的，我不开心的时候，嗯，一个陌生人突然要过来安慰我很难接受。 嗯，我觉得子昂说的特别好。那么这次的这个沃尔玛做的这个改革呢，其实也没有受到就是大多数消费者的这个认可吧，大家反而觉得侵犯到了我的隐私，为什么我要被你拍摄，我要被你分析，你经过我的允许了吗？那么沃尔玛也是有一点这个手足无措哈，所以这次的这个举动呢，引发了大量关于隐私问题的一个讨论。确实像子昂说的，我心情不好的时候，也许我不想跟陌生人分享，我也不需要别人来这个莫名其妙的来关怀我。那么在这个用科技检测消费者的行为上呢，说有一个比较好的榜样就是迪士尼。迪士尼它的做法呢，也是其实用了这样的一个不是摄像头了，他做了一个 My Magic， 就是好像是一个手环吧，对吗？ 智能手环， 智能手环，智能腕带。然后消费者戴上这个智能腕带呢，就是可以被就是整个这个迪士尼的公司捕捉到你的一个路线。 是的，包括你在哪儿停留了很久要排队，或者说你特别喜欢购买哪样的物品，包括还有你的点餐记录，就是迪士尼里面不是有它自带的餐厅，然后你的点餐记录也会被记录下来，然后如果说有一款产品今天吃的特别香的话， 然后很快就没有了，发现就是大家带这个手环上面全点的这道菜，他们可以迅速的把这道菜再补上， 就有一个补仓的这个行动。早你去过迪士尼吗？ 去过，对， 排队 非常的可怕。其实在 我觉得迪士尼公园留给我唯一印象就是排队。 是的，逛了整整一天吧，我是去的香港的迪士尼，然后而且是在夏天去的，真的是挺可怕的。 估计就是暑假是吗？就是人最多的时候。 是的， 而且基本上不仅仅是这些项目需要排队，我记得迪士尼里有很多这个扮成迪士尼里动画人物的这个人偶 拍照。 拍照都要排队，一个唐老鸭旁边站了一串人， 对， 就确实会极大的降低这个体验了。但迪士尼做的这个 My Magic 的这个智能的腕带确实是起到了一些作用， 对 啊，对于人群的这个跟踪啊，对于服务的这个实时的一个监测呀。 是的， 那大家也说沃尔玛应该向迪士尼学习，对吗？ 对，而且就是说这个腕带最关键的在于它有一个选择性的处理，就是它会收集到你的一些信息，但尽量的不触及你的隐私，不会触及你的情绪、你的内心或者说你核心的一些信息， 对， 只是看你在哪里排队，然后它会最好的是给你一些智能化的或者说更友善的反馈，它不会问你想不想玩这个，而是会给你说你现在在排这个可能要排多久，但是其实你在很近的地方有一个地方现在排队的人很少，你甚至说玩完了那个项目以后你再过来排，它依旧是可以继续排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们每个人真切的需要。 所以说，监测式的关怀和侵犯隐私只有一线之隔。 是的， 有的时候，我这个消费者有没有被得到尊重，还是说你仅仅是从，你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角度出发，和消费者的这个质感是有关系的。一定要考虑到消费者的这个直观的感受，而不只能是，不要只是这个天马行空的去想哈。那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 下一条消息很有意思，是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这边啊，出了点这个年轻人流失的问题。 年轻人流失， 对，很有意思。这个主要是把目光聚焦在了纽约州的一个小镇奥尼昂塔。这个小镇呢，目前来说就是像我们，从这个字面意义上理解，就是它很多老旧的社区，包括老旧的建筑，然后公共服务业，或者说这个整个的年轻化的服务业，整个的娱乐产业都很老旧或者落后，所以说呢，吸引不到年轻人，年轻人想去大城市，想去更新的城市，所以说呢，剩下可能就是人口老龄化的最典范的一个小镇吧。 这个大家就是这些年我接触到去美国留学的这些小伙伴吧，都跟我说，就说这个小镇子里没什么人， 是的， 很萧条，更是没什么年轻人。所以美国呢，现在也想积极的去解决这个问题，想把这个街面啊稍微的装潢，让这些门脸啊，然后稍微看起来年轻化一点，然后也积极的去招商，想让这些城市里的年轻人更多的留下。看到克鲁兹爱喝大爽汤说今天什么嘉宾啊，那么我们的嘉宾应该已经来到了我们的导播间了，在等会儿8:30这个时段就会进入到我们的微微一笑的直播中。今天要给大家带来呢是跟现在正在热映的这个电影《闪光少女》有关系的两位嘉宾，一个呢是今年主导这个《闪光少女》全国海选的课程格子 APP 的 COO 丹尼，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分享整个这个海选从筹备到进行到最后产生出结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还有今年闪光少女海选的第三名也会跟我们一起分享他参加选秀的这样的一个体验。 是的， 好，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8:27，我们现在一起来听一首又是闪光少女的主题曲，然后在这个半点的片花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在你身旁啊，如果这 世界不再是假喧哗，如今我的宇宙很像你啊，就算你要飞啊，我一定会到达。如果你说真的话，最好谎话，如今我的宇宙很像你啊，就算很遥远啊，我一定会到达。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好，我是子昂。 嗯，那么今天的八点半到九点半这个微微观世界的板块呢，我们请到了两位颜值特别高的嘉宾，刚才已经坐进了我们的直播间。这个看到天哥在平台上问说，做节目的时候看见他们是不是很幸福？当然很幸福， 没错。 尤其是看到你的 ID， 我更幸福。啊，那这个时段呢，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分享现在正在院线上上映的这个《闪光少女》电影。那么他今年之前也举办了一个海选，我们会一起来聊一聊这个《闪光少女》背后的那些故事。那我先来介绍一下这个课程格子的 COO 丹尼，先来跟他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朱丹妮。 嗯，声音好甜呢。 没错， 谢谢。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丹妮哈，我跟丹妮也算是老相识了。那丹妮呢是课程格子的 COO， 课程格子我相信这个近几年毕业的大学生们都是非常非常的熟悉的，它是现在大学校园里覆盖率最高的一个 APP， 那么现在已经是从之前用户的100万到了2700万甚至更多的这个用户。那用户呢主要就是大学生，同时呢课程格子其实每年还主导这个全民校花和全民校草的这个项目，大家看到在网络上的这个全民校花和校草的这个评选其实都是由课程格子来发起来主办的。 啊，那么丹尼就是负责人，对吗？ 是是是，这个项目其实我们从这个科人格子是在2012年创立的嘛， 嗯， 然后2013年开始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全民校花和国民校草， 嗯， 每一年呢就是上半年或者下半年一茬选姑娘，一茬选小鲜肉， 总之就是全年选美。 是， 嗯。非常的好，嗯，那么今年呢这个课程格子应该是首次参与这个电影的宣传，那么从去年的四月是吗，而今年的四月到七月是和安乐影业合作寻找这个闪光少女全民盛典的大型活动，今年是把这个闪光少女和全民校花给合并了，对吗？然后让1834万大学生用户关注，21万人参与比赛，那么发掘到了校园内深藏的众多闪光少女， 是 这个人气很旺啊。 对，就是因为我们从2013年的时候就开始做这个全民校花嘛， 嗯， 然后我们从第一年开始，其实当时还挺简单的，就是大家线上投票， 嗯，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有很多大学生在这个茶余饭后会讨论它， 嗯， 然后也都还挺喜欢的，所以一年呢，就是第一年本来只想办个校花，然后说让大家看看，嗯，然后第二年大家就问说这个男女不平等啊，怎么不办个男孩的比赛啊，然后我们就开始就办了一届小鲜肉，办了 在这拼命点头， 然后办了一届小鲜肉，就有人问姑娘什么时候选啊？就一年，我们也就把 宋二二说什么时候有闪光包，哎， 这也是我想问的问题。 快了快了， 下半年是吗？ 对。 好，那么我们待会儿呢可以跟丹尼聊一聊这课程格子，那丹尼也是一个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创业者了，我们也可以跟他聊一聊这个跟大学生有关的事儿，跟创业有关的事儿，因为丹尼其实就是从大学生转型为了创业者，对吗？ 是，但是我这大学生比较久。 好，我们接下来让子昂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丹尼旁边一个画风不太一样的美少女。 嗯，确实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美少女，嗯，这个扎着双马尾的有点二次元感觉的妹子琳琳，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曹琳琳。 嗯， 声音也非常二次元的。 是的，非常的甜，嗯，非常的萌。嗯，我觉得从我一个男生的角度来讲，非常喜欢这样的声音。嗯， 你要加个微信吗？ 可以啊。琳琳呢是中国戏曲学院马上就要上大二的学生了，对吧？ 对。 嗯，然后学的是京剧表演，我觉得看这边的这个资料或者说简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你是一个学京剧表演的专业。 学京剧表演的二次元少女。 是的，然后还喜欢二次元的文化，然后经常做 cosplay， 然后还喜欢弹尤克里里。 嗯， 我觉得真的是确实无论是中西还是在平面上还是在乐曲上都有很大的爱好，我觉得特别的有特点。 能说中西土洋结合吗？ 可以。 琳琳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嗯，大家好，我是京剧表演系的一名学生，我的主业是花山，之后呢我在学校已经学了7年的京剧了，之后马上要进入大二，我非常喜欢京剧这个事业，而且我特别热爱二次元，我特别希望能把二次元和京剧结合一下，真的是我特别大的期待。之后二次元有一首歌是三月雨，它的主体的那个人物它就是一个京剧人物，所以说我特别想把自己的长水秀结合在里面。 想不想听听子啊？ 当然想了。 能来一段吗？ 啊，三月雨是首歌。 能唱吗？来一段，像大家都起哄呢，说来一段，必须来一段。要不你就给我们来一段你最擅长的几句就行，嗯，因为感觉你的嗓音真的很特别。 嗯。 送了一串一见钟情，都是给玲玲的。 就玲玲刚坐这儿的时候，确实让大家感觉到她是有一点二次元， 嗯， 对吧？ 是那个有点日系美少女的感觉。 对， 但是她这个嗓音一出，就突然感觉到那林妹妹的那种娇羞和那种古风了， 中国风， 中国风。 对，嗯，其实也确实，因为二次元的文化呢，更多的还是从日本流传过来，因为那边的动漫产业非常的发达嘛，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结合真的是非常的有特点。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一个扎着这个双马尾的一个比较二次元的妹子，然后唱京剧， 嗯， 很有感觉。 嗯，好，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这个闪光少女哈。我相信两位应该也都看过这个闪光少女的成片了，和你们之前就是参与去做这个选秀或者之前想象的一样吗？丹妮先说。 其实这个我们打算跟安乐做合作的时候，就大概看了一个粗剪， 嗯， 然后当时就觉得好年轻啊，就满屏的这种胶原蛋白往外肆溢， 嗯。 我觉得最大的感觉就是因为这个编剧是鲍晶晶嘛，就是失恋三十三天的那个编剧， 嗯， 所以看到的时候整个剧本觉得包括说民乐和西洋乐结合的角度我觉得特别新，就是比起之前我们可能会看就我有印象的青春片可能就是这个匆匆那年致青春， 嗯， 但实际上就是那些演员还算是跟我们差不多， 就有点老了，没错，没错，就是不够青春， 不够嫩， 但胶原蛋白不够多。 然后这次看到这个，就是它绝对不是一个那种就有特别多卡斯加盟，特别顺利的这种电影， 嗯， 但是它讲的东西和它表达的精神非常特别， 嗯， 就它为什么我们合作这种就非常顺利，一拍即合，就它的 slogan 是说有一个 slogan 是说再弱小也会闪光，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当时这个做全民校花，因为全民校花的 slogan 是岂止于美，我觉得正好是一拍即合， 嗯， 也算是通过电影认识到了现在的年轻人，去看看真正的年轻人在说什么，嗯，做什么， 就是能感觉到全民校花的这个他的这个呼号吧是特别有内涵的哈，说起一个选秀选校花的这个比赛叫岂止于美， 嗯， 那你们除了美还选啥呢？ 就是我们希望说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大平台，然后唱歌跳舞有很多很厉害的同学在上面展示，但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像琳琳呀，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男孩女孩，他们有一些非常小但是值得被人发现被人看到的闪光点， 嗯， 我觉得是在目前的主流的这种这个荧幕上没有看到的。比如说我们像去年就说进的去年我们办的那个校草里边有一个男孩叫陈鑫， 嗯， 他现在是北理工大三的学生， 嗯， 去年我们看到他的时候他复员刚回来，他是大二的时候就休学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武警队， 嗯， 然后去了武警的某一个部队，然后是真的那种参加特别厉害的重大演习， 嗯， 包括说七月份的时候他还参加这个湖北当时有一个抗洪救灾，所以他当时的这个事迹发过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哇硬汉， 嗯， 然后包括说他的这个 就不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小鲜肉的那种感觉， 对， 是那种穿着白衬衫然后头发吹得很高那种感觉， 特别爷们儿。然后包括说他当时这个表演的时候都表演的是综合格斗术，就啪啪摔地，当时现场呼声特别高。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好看的好玩的有趣的， 嗯， 有不同经历的学生， 有内涵的有故事的， 是我们希望说客人格子能给大家一个平台，它可能不算很大，就比起更多的主流媒体来说它不算很大，但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别人看到它，也让这些有意思的小朋友能看到更大的世界。 嗯，确实是跟整个课程格子这种它的风格是非常吻合的这样的一个比赛，所以我觉得才会找到你们。那我想问问玲玲，就是是什么促使你有勇气去参加这样的一个寻找闪光少女，这样应该算一个选秀吧？ 是， 嗯，当时有没有跟你们承诺说我们选出来的演员有就比如说能参与我们的电影，或者有这样的一些这个 有奖励机制的， 嗯， 之后但是最主要的就是一是对闪光少女这个电影非常的期待， 嗯， 二是呢我觉得就是课程格子嘛，大家都在玩，然后呢都在拿它去学习啊怎么样的，之后就想交更多的朋友， 嗯， 认识更多的人，之后没有想到就是非常幸运的选上了， 哦， 然后当时初衷是因为我在就是女仆店当女仆， 女仆店， 对，女仆咖啡店， 哦， 然后呢就是兼职，然后呢就是想宣传一下我们的店，我也算是 第一波女仆，然后呢就算是开创人了。 嗯， 然后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知道我们店里的事情，然后就是意外的选上了之后，我就觉得应该去努力，然后应该去让大家看到更多关于我的才艺啊或者怎样的。我觉得我选择去拿京剧参赛，就是想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京剧，而且京剧并不是非常的枯燥。 嗯， 所以说可以算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就是是其实主要是觉得应该宣传一下自己的女仆咖啡店，然后我来参加一下宣传一下，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在宣传过后，咖啡店有没有火起来？ 火起来了， 火起来了， 真的。 然后京剧也火起来了， 参加了闪光少女，救活了一家女仆咖啡店。 是的。 不错不错，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闪光少女的海选哈，因为我没有具体的去看她的这个比赛，我想让丹妮跟我们说说，就是究竟是怎么选呢？然后之前这个就是节目组，就是电影的这个导演组有没有跟你们讲一些，比如说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人，觉得是他们心里的闪光少女？ 其实这个活动是在今年的4月份开始的，我们大概其实3月份和安乐达成的合作，4月份就开始了，一切都非常的顺利。4月份到5月底的时候呢，会在客人格子 APP 这个平台上进行投票海选。就是你可以觉得自己比如说有闪光点，你自己就可以参赛。那别人如果觉得你很棒，你很美，你有闪光点，也可以推荐你参赛。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基本上就靠投票，然后一些线上的文字和图片来展示自我。那到6月份的时候，6月8号开始，我们就陆续的开始这个线下5场的半决赛。在华北、华东、华西、华东、华中 五个赛区， 对，在全国的整个5大赛区进行半决赛。 都是在校大学生， 对，都是在校大学生。然后，所以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就在中国传媒大学把这15个选出来的前3名的姑娘聚在一块儿，然后做了一个全国的总决赛，然后也和闪光少女的首映礼连在一起。其实我们每一站呢，虽然是半决赛，但是也都伴随着电影的首映礼，校园首映礼会一起合作开始。那我们当时其实做选秀的时候，当时何安乐为什么说很顺利，就是因为他们希望发现这些弱小的闪光点。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安乐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合作伙伴。那因为刚才也说到奖励机制嘛，其实我们的前3名，因为闪光少女的音乐监制是梁翘柏老师，所以 这部电影的音乐就是特别受到大家的欢迎，绝对是电影中很大的一个亮点。 是，对，然后所以就是包括说，我们第一名可能是安乐影业会给一些这个参与演出的机会。那之后梁翘柏老师也会在这里边选出一个真正的签歌约，给他发单曲。 哇，这是一个非常 超级大的诱惑， 很丰厚的一个诱惑啊。确实是， 是的，尤其是对于这种喜欢音乐的这样的小姑娘或者小朋友来说，如果说能有这样的机会，我们每天都在练习音乐、练琴、练歌，然后突然有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制作人，如果可以我们包装为我们打造一首自己的单曲的话，应该算是大学里面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事情，我觉得。 是，就是突然发现给王菲老师出专辑的 制作人， 对，制作人 要签自己了。我刚才说到这个，说大家这个电影的这个剧组是想发现弱小的闪光点，那我不知道你们在选闪光少女的过程中，当然有才艺展示了，对吧？有没有真的发现一些好像之前没有被关注到的这样的特长？就比如说玲玲这种就算吧，是吧？京剧 其实还挺多的，就包括说我也是第一次在现场看见这种，就琵琶比较常见，但是软可能是第一次看见， 中软。 对，然后还有包括竖琴，古筝可能比较常见，但是第一次看见竖琴还是挺特别的。 竖琴是很大的那个，像 超级大， 在那个就是 古希腊神话里面经常能看到。 对，当时我记得我们在地方赛区海选的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当时说这个全是武汉还是哪儿，说全市一共只有5台竖琴，就是这个数量也非常少。 确实能看到一些可能没有那么多曝光在人群中的那些特长被发现了。 对，然后包括说我们当时还有一个姑娘，这姑娘是一个特别坚强的姑娘，她是参加了华北赛区的这个半决赛。她 他当时是自己身体上有一些病，其实他是得了那个和滚蛋吧肿瘤君熊顿一样的病。然后他之前彩排啊参赛啊这个时候他都没说，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排练的时候，因为姑娘身材特好，就有的时候穿的这个短裤会露出来，我会看到他说短裤轻轻的有针眼儿就在那块旁边，然后才知道说他自己也经历了化疗，然后这个自己也算是非常幸运的现在恢复过来了。但我觉得这些姑娘就是她们的这些，就我觉得小姑娘能这样真的是特别厉害。我觉得就包括说当时她说这件事儿，其实她一直都不向我们说，然后后来被发现以后，当时包括说这个主演彭昱畅，然后都觉得，然后她就说要是自己都不一定能这么坚持啊，就觉得非常佩服。我觉得这些小姑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闪光点要多很多。 就是被这些参赛者感动了， 没错。我觉得这个故事其实我觉得真的挺让我感动的，就是说很多的我们印象当中的选秀，说实话好多都是上台以后比如说唱首歌，唱完一首歌以后，评委可能有一个小小的问答环节，问答环节基本就是我家里我父亲我今天来的时候其实 对，子昂是半个娱乐圈的人见过太多套路，对吗？ 所以说如果说真的是自己本来有很大的问题，可能会影响自己的发挥，可能让自己的发挥有不好的成分在里面有影响，但是却从来没有跟评委主动去说过，就是我说，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秉持一种很纯真的信念，就是我说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并不是因为我说了我能表现的就好，我尽量的去排除杂念，去好好的去弹奏去演奏就好了，我觉得挺感动的。 我相信这个主要由大学生来参加的这个选秀应该还是我觉得还是很纯真的，就看到玲玲的状态就能感觉到，不知道玲玲当时就是为了这个推广女仆咖啡厅做了什么准备。 其实就是当时报名的时候推广了一下女仆咖啡厅，但是真正进入了半决赛啊和决赛的时候是特别认真的，因为我觉得既然就是课程格子能选中我，而且投票给我投出来了，我觉得我应该去努力，我应该去认真负责，然后我觉得而且大家对京剧的印象全都是咿咿呀呀坐在那儿唱个没完，然后觉得非常的无聊啊刻板啊，然后呢之后自己就是唱的环节很少，但是也有展示，之后大部分展示的都是京剧的长水袖，然后还有京剧的对京剧的长筹都是技巧，然后呢当时跟大家一起在就是备战的时候，然后就交了非常多的好朋友，我也非常的开心，然后就是很多人啊会问说我的印象中就是京剧啊就是唱个没完啊很无聊啊，为什么我觉得你做的很美啊，我觉得很好看，然后呢就是会跟他们讲一些京剧的一些历史啊还有一些小故事，他们会觉得京剧难道这么有意思吗？然后就是非常想回家和爷爷奶奶重新看一遍京剧，我觉得我这点就是非常的成功， 就特别 非常的开心，对， 确实用自己的这个表现影响了更多的人，而且推广了京剧艺术， 对， 对吗？那你交到的这些好朋友有没有也影响你，从其他方面有影响到你，让你接触到一些其他的文化的门类？我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展示都是展示什么呀，就除了唱歌跳舞， 唱歌跳舞演戏乐器，然后 话剧、 话剧也可以， 对，然后还有就是现场写书法，然后还包括说我们有一场决赛有一个姑娘用胶水在现场大概2分钟之内画了一个主演徐璐的画，我们第一次看见就是他先拿一堆奇怪的这个液体然后画画什么都看不见，然后他最后就和天女散花一样用一堆金粉啪一弄上去就出现了一个徐璐整个的这个人像， 就是大家还是要去花心思去准备一下这个才艺的， 是 如何在台上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效果。那玲玲当时是有唱京剧对吗？ 对，我是就是本来就是觉得唱啊一直唱就是很无聊，我觉得大家应该对京剧有一个改观，它并不是都是唱，它有一些东西啊技巧啊，然后包括就是长水袖啊和长筹它都会有一些耍花啊，然后呢一些技巧包括下腰啊起身啊什么的，我觉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美，我觉得大家都不去了解京剧，只知道就觉得啊他咿呀呀唱个没完，应该去看一看， 这个节目给我一个提供的机会，我就希望能把京剧往外推，推的多远？ 现在进入广告时间，给你一分钟，你可以展示一下。 推的多远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就起码是当时在场的观众和我跟我一起比赛的选手，他们都对京剧有另一种的理解，我就非常的满足。我觉得我就已经做到了第一步。 对，我觉得其实就像刚才他说的，京剧从我的目前听到的来看，我更明白的认识到京剧其实不是一个科目，或者说它不只是一个曲目。从这个琳琳的介绍来看，我觉得它更现在像是一种文化了。就是说确实像他说的，京剧如果说我们一提京剧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就是上台敲锣打鼓开始唱，那这样的话可能确实喜欢的人或者说能接受的人少一些。但是其实是从琳琳的这个，我觉得从她的这个角度或者说她的这个做法来看呢，更把它变成了一种文化的传播形式。可以通过京剧来跟大家交朋友，然后给大家普及很多知识，然后做一些其他的技巧的展示。我觉得这样的更灵活的更碎片化的东西，也许能让大家更好的认识到京剧这种东西。 越听越觉得闪光少女好像不仅仅是拼颜值哈， 是 你们对于颜值的要求高吗？也挺高。 现在的小姑娘都很好看 啊， 就是就她们都已经是特别天然的美少女。所以过来的同学就特别出乎意料，就是又好看又有趣又有内涵。 确实是，我特别想看一看你们这个前三甲呀，都是什么才艺，很好奇哈。最后就是封顶的这个第一名，他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才艺赢得大家的认可？ 他是演的自己演的那个青蛇，就一个人非常厉害，自己拿伞自己演，舞台功底也是非常好。然后第二名当时是一个唱特别恢宏的歌的一个人，他唱了这个阳光路上，就整个特别春晚现场的那种感觉， 特别的励志，特别的燃哈。 对， 我们说到闪光少女，其实闪光少女也是最近大家都会说特别燃的一部电影，虽然它是以这个女生的视角或者说以女生为主角的这样的一部电影，但是特别的燃这个还是挺少见的。因为刚刚丹妮提到的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叫什么青春，就之前的那些青春片吧，还是走的不是特别燃的这个路线，有一种怀旧啊小清新啊。但这次就是挺有力量感的，我看了其中斗琴的那个片段哈，确实是挺有力量的，也觉得现在年轻人特别的有想法。不知道丹妮在整个筹办这个比赛的过程中，是不是感觉到现在年轻人还是挺有个性的？ 是，我觉得他们现在因为面对的这个外界的这个可以看到的世界比较大，但是他们自主选择的机会也比较多，就他们开始有意识的除了上课以外自己会去选择一些事情去做。而且他们挺坚持自己的，就像其实在电影里边有一个乐队嘛，他们叫2.5次元。然后其实都是就他们弹的都是古筝啊扬琴啊打鼓啊，但是他们都是穿的特别二次元。然后里边有一个这个主演是千纸大人，他就是经常是这个一头白发呀，然后穿着古风的衣服在那弹古筝。然后其实有一个画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其实父母家长会不太理解，然后就推门进去看他的时候，他正好一边穿成二次元的样子一边弹琴，然后在 B 站做直播。然后父母进来以后，就那一刹那那一瞬间的景象，就是感觉小朋友不被理解的时候特别痛苦。但他们也是没有放弃，试着让大家去接受他们现在的这个思想和状态。我觉得青春片想象过来更多的好拍或者好看的青春片，更多的都是以恋爱为主线的， 就感情戏多一点。 对，然后我觉得闪光少女很特别，就是他们之前说这个不恋爱不堕胎，然后没有所有的那些看上去很负面但是情绪波动很大的故事线。 还有那些很套路的 设置，包括说他这里边的爱情都是非常弱的一步，就都没有展示，只是这个男主默默的这个关心他呀，比如说他在这个车上排练睡着了，男主会用手托着他的头，都是这种特别微小的没有特别强烈的表达爱情。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在现在的这个电影里边。 也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趁着电影没有下线，都赶紧去电影院里去感受一把这个青春扑面和满屏的胶原蛋白的这个感觉， 是 去让自己燃一把。那北京时间来到了8:58，我们来听一首闪光少女的主题曲，来自杨宗纬的生命被你照亮。然后在整点报

分享出去，分享给你更多的小伙伴来一起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就是闪光少女闪光来袭哈。我们也在说刚刚提到了闪光少女电影整个前期海选的一些细节。我知道这部电影其实是关于这个明月和夕阳月的，但是其中还有非常多二次元的元素，就和今天玲玲的这个状态特别的吻合。我们九八二其实也有一档比较二次元的节目， 也是跟 cosplay 有关系的， 跟动漫有关系，就其实主持人也都穿得跟玲玲似的，每天坐这儿上节目，也非常的有意思哈。那玲玲跟我们说一说，就二次元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对，其实这个是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因为我看了这个电影之后，对那个二次元宿舍印象特别的深刻，就是说也是高中生嘛，在电影里的这个设定，然后他们呢是寄宿制的学校，所以说他们每天基本上是除了在正常的上课以外是不出宿舍的，然后呢全是全日制的穿着这个 cosplay 的服装。然后这个其实很多的朋友在看完这个以后也在说呢，其实他们认识的二次元的爱好者不一定会这么夸张，就是说全日制的或者说全天候的这个7x24的这样去 cosplay， 然后每天呢都是100%的纯研究这个二次元的文化。所以说我也特别好奇，因为玲玲也是很喜欢二次元文化的，然后今天也可以看出来在走这个风格路线，那么会不会真的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大学宿舍里经常是如果说在非展演的时候也是穿着这个 cosplay 的动漫服装的？ cosplay 的服装就是一般都是在漫展啊或者是社团里有些活动才会穿，但是平时都是像今天这样的洛丽塔装。 哦，这是平常的装束是吗？ 对，就是小罗裙什么的。 哦，这是自己的衣服？ 对，自己的。 所以这个洛丽塔的风格和二次元还是不太一样的，和 cosplay 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可能外行不太区分得出来。 其实 cosplay 就是动漫里的一些人物，就是自己非常的喜欢，然后喜欢到就是那种热爱，希望能离偶像更近一步，所以说去模仿他，就哪怕是模仿的不是很像，但是真的是内心就觉得会离偶像又近一步又近一步，所以这就是爱。然后洛丽塔装呢就是日本的流行的一种小裙子，就非常可爱的那一种，然后满足少女心， 就是女仆的那个 不太一样，就是那种非常可爱的羊裙， 就是蓬蓬的散裙， 蓬蓬裙， 对，更少女一些应该是。 其实说到这个选秀哈，我就觉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会打一个问号，我觉得我可能不太敢去，因为觉得选秀好像还是一个这个比较有挑战性的舞台。 是的。 子昂你选过吗？ 我基本上除了学校内部的选秀我没有参加过，就是我也特别想问，我已经毕业了还能参加闪光 boy 的选秀吗？ 刚有人报名来着。 是的，不知道还能不能报名。 你可以参加国民校草，不可以 了？国民校草， 应该不可以了， 因为现在我已经没有课程格子了，我的课程格子上什么都没有了，没有课程了。 同学你没有课吗？你已经没有课了。 我已经没有课了，所以说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参加。但其实关于选秀的话，我觉得听了刚才的这个国民校草或者说闪光少女的这个介绍，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就是 刚才我听你说半句话没说完，你说除了学校里的没参加，其他的赛场都已经踏过一遍了。 没有没有，是学校里的参加了，但是别的就是外面的一些选秀啊，比如说这个就是甚至说很多选秀型的主持人比赛都是参加的比较少，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可能评委的要求可能太高，或者说他选秀形式自己放不开，就是说还是有很多过于，我觉得很多选秀过于娱乐化了， 过于娱乐化， 对，或者说过于眼球化了，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为了话题而去在进行自己的展示，就是说， 但是选秀确实是这些年年轻人怎么说吸粉的一个最快的方式， 没错，制造了话题就有人看你，有人看你就有粉丝， 就直接出道了，对不对？你刚才就是为我们唱这个闪光少女主题曲的周笔畅，那也是选秀出来的， 没错，就是，但是我也其实我很期待，就是说因为就像刚才跟爽爽说的，就是两位嘉宾还没有来的时候我们交流过，其实我呢，我的特长是画画，我学了8年的美术，然后我特别期待在这个主打音乐主题的这个就是 中国的民乐和西洋乐交锋的这个主题的闪光少女之后，也许在不久的未来能不能有一个闪光少年，然后是国画和油画之间的对决，这样的话我也许可以去参加一下，还是很期待的。 这个闪光少女有想过拍续集吗？ 这得问安乐影业了。 一开始和安乐影业去这个应该说去商谈，去就敲定这个合作的时候，安乐影业有没有从课程格子这边也吸纳一些元素？比如说可能你们是更了解大学生的，对吗？ 是， 包括这个选秀怎么办。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诉求特别简单，两方见个面是因为说安乐非常重视闪光少女这部电影，就像刚才子阳说的，它是不能说的秘密之后十年安乐再发了一个片子。当时是因为他们所有的东西，年轻人的视角，年轻人的演员，那他们就希望说能在年轻人里边做一些影响力，所以就找到了我们。那对于校园来说，我们比较了解大学生，所以我们能知道说大学生是愿意什么样的姿态去展现，他们为什么去参加比赛，他们可能需要的比如说不是这个完全的金钱或者物质上的奖励，那他们的精神上需要什么，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当时大家聊的时候比较互通的一点。就刚才说选秀，其实我在想说如果就别说如果了，就是现在我可能也不会再去参加这种选秀，因为其实还挺发怵的，我觉得现在小朋友厉害的特别多， 说明我们都太老了。 他们特别勇敢，但是他们很谨慎，就不是说想的就是比如说年轻啊就愣愣磕磕的去参加个比赛到处跑。其实他们在这个包括林林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同学，他们在来之前会问的非常细，但好在说他们比较信任客人格子这个平台，那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愿意说可能我没有那么厉害，但我想去试一试，他们会为这个试一试真的是非常努力。就包括说林林最后这个全国总决赛的时候，因为他要完全的戏装，就戴那种头叫什么？ 包头，包的大古装头，然后还有一个凤， 就很沉的那种装饰， 很多东西。然后，但是我们还要跳开场舞。 对，然后当时林林就说，我需要两个小时化妆，然后再加上头那些怎么办呀？然后后来我们也是，然后当时也想了很多方法，比如说想说能不能稍微弱化一点啊，然后你在衣服上夸张一点啊。当时我们后来讨论说还是要坚持这个原风貌，然后希望说比如说我们就把林林的出场时间排到最后，然后他开场舞的时候都露不了脸，因为他化的那个妆不是就比较夸张，所以当时也是林林戴了一个面具去做的自我介绍开场舞。 就有很多折中的方法，但是还是要保证就是大家最想展示的自己的那一面能够呈现出来。 是， 我觉得这个组委会还是很用心的。 因为对这个事儿，可能对本身林林本身对他所要展示的京剧也比较这个重视。 那这次的这个闪光少女的整个的选秀过程和你们往年的这个全民校花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在曝光和参赛人数上都大很多，我们其中有三站的半决赛都是在电视台录制的。武汉、天津还有哪儿， 就在当地的电视台有直播。 对，在当地电视台直播录播。我觉得整个从这个影响力上肯定是扩大了很多。那我们虽然帮助电影在做这个一些相关的宣传，但是其实电影也帮助了我们去把这些大学生他们可展示的范围变大，因为客人格子比起电视台，比起这个电影公司还是要小很多的平台。那很好的就是安乐也给了我们非常多的空间，让我们把这些有趣的姑娘展示出去。就包括说我们有很多其实有一些特别静的姑娘并没有那么适合上台展示，就她也是 内向的。 对，还有包括说他的经历可能就是多个联合国然后救助然后去参加一些这样的活动，其实他 公益的。 对，就他的节目论好看来说没有那么好看，包括说他的节目当时现场两分钟他写了个大字就两个字儿：奋飞。对，就这些节目我觉得可能在一般的这种选秀上他太小众了，他没有那么多的眼球可以看。但是 太内秀了。 对，但是在这次的活动里边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是慢慢往外发掘的。 子昂，我觉得你适合参加这种类型的选秀。 没错， 比较适合你温柔的路线。 来吧。 我刚才听了以后就觉得要么就是说可以说是很动心吧，甚至说就是就这么直白的说很动心，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之前在上学的时候了解到的很多针对学生的选秀或者说所谓小鲜肉的选秀，他去了以后 不是它的主要的内容，这个选秀主要的意义和目的不在于让你真的去展示自己，它会给你设定一些话题， 就把你包装成 是 的，是你的， 其实是准备推你而已。然后甚至说更大的一些，可能制作更大的选秀会专门给你们设定好剧本，然后让你去制造冲突，制造话题，然后其实并不是一个选秀的节目在选真正的选人才，或者说选有趣的人，而是他们准备把这个节目做火。 嗯， 我们只是这些所谓的选秀去选秀的人，可能只是帮助他做一做节目而已。 嗯，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选秀真的是在选秀，我觉得特别的好，而且听这个就是写字儿的这个特别有感觉，就是有时候我会有点后悔。 别再提你坏话的人了。 在吃饭的时候，别人可以唱，我给大家唱首歌，我给大家跳段舞，我给大家。 画个画已经比什么学雕塑的好很多了， 是的， 还有学建筑的，对吗？那再问问玲玲吧，因为玲玲是亲身的这个体验者，对吧？这个舞台你觉得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你之前没有想到过的东西？ 有，就是在半决赛的时候，就是当时大家都处得非常的好，然后尤其呢我和两个特别好的小伙伴之后处的就是好的，就感觉像是，哎呀，就是啊， 像一个人似的。 对，为什么之前没有遇到呢？ 嗯。 然后等到决赛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没有上嘛，只有我被选上了。之后，他们希望我能带着他们，就是那种荣耀啊，一起去比赛。之后，他们，哎呀，坐了非常远的地方，然后过来看我演出，真的特别特别开心。 他们是从特别就是其他的城市飞过来的， 对， 哦，确实能感觉到，就是玲玲在这个比赛的过程中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而且我觉得共同经历这样一场比赛会让你们的这个友谊变得很特别。嗯，然后也许就是一辈子的挚友。 挺意外的，就是因为我觉得选秀的过程中其实谁 大家还是竞争的， 对， 对， 大家还是有竞争关系的，但是之前我也是不知道，然后最后其实我就是观众嘛，然后玲玲演完戏在台上特别激动的说想要把国粹展示给更多的人，希望能通过更接地气儿的方式吧，然后他旁边然后也是就像今天一样说感谢他那两位小伙伴，我看那两位小伙伴一边拿着手机给他直播录像一边哇哇的哭， 就台上也在哭台下也在哭， 对对对， 三人抱作一团了就差了，是吗？这现在三个人的感情也是很好， 对， 嗯， 就是 你们也不在一个学校， 不在，一个在齐齐哈尔，一个是在，反正也是一个挺远的地方，之后我在北京，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缘分吧， 对，而且我觉得像刚才那个就是玲玲说的这个故事，就是让我想起就是二次元里面或者说动漫里面经常有类似的这样的剧情，就是说很感人剧情，就是可能我只能走到这里了，然后尽管说我们曾经是对手，但是不能陪你一起再对战下去， 把我的刀和剑都给你， 是的，你要继承我的意志， 带着我的这个愿望继续的走得更远哈。所以后来玲玲拿到全国前三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应该也是我觉得也是帮助小伙伴们实现了他们的一个心愿，对吗？ 对， 这个喜悦当时是怎么去分享和怎么去庆祝的？ 就是当天我们就是下了台就已经哭成了一团，就妆已经花了，是完全看不出来了， 爽快的哭一把， 对，然后出去好好吃了一顿大餐。 这个比赛应该还是持续了比较长的时间的，也是花费了很多的精力， 整个下来三个月的时间，但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他们有平台能展示，有人能认可，连连这个表演到最后四个评委，三个十分满分，包括梁晓波老师在内，然后另外一个9.9，就是全场最高分。 所以我觉得这种认可对于一个就是在成长中的大学生来说，可能是一生会受益的， 就是 他会增加很多信心，对吧？他对于自己在做的这件事情，自己在学习的这个特长，我觉得也会，有了更大的决心去坚持下去。 没错， 应该是特别大坚持的动力吧，我觉得。 对， 现在玲玲对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吗？ 我觉得对未来还是一是先把自己的专业课做得非常的好，之后呢才能说去给大众看，然后呢让大家知道京剧有哪些特色，而且我觉得就是想把二次元和京剧好好的结合一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主题，而且我觉得 也非常的适合现在人的口味。 嗯，你看这个很多传统的文化形式现在都在转型，比如说我们之前屡次提到的这个彩虹合唱团，它也是把这种很传统的合唱的这种形式通过一些有创意的歌词和一些编曲，然后让合唱变成了一个年轻人很喜欢的艺术形式。 是的， 我觉得二次元可能也是一个很好的入口，对不对？ 没错。 嗯， 很有可能会把一些，就是因为其实我知道京剧其实很多时候唱的是故事，对吧？但是也有很多著名的二次元的本子、故事、剧本，或者说情节，其实我觉得完全可以唱进去，还是很期待的。 嗯，我也知道这个课程格子哈，除了每年在做这个全民校花、国民校草，也在做很多帮助，就是年轻人还有大学生去实现他们的梦想，或者是说帮助他们去更好的过渡到社会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丹妮给我们介绍一下课程格最近的一些动向吧。 好啊， 格子其实经常出现在我们微微一笑的这个口播里。 对，然后我们其实客人格子做了大概一二年，创立到现在已经有将近五年的时间了。 嗯， 就最早用客人格子那批大学生都毕业了，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他们说舍不得的谢，然后但是实在没课了。然后我觉得就是也算是在大学的过程中陪他们度过一小段青春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大学生，我们希望说就最早做课表也是说想帮学生做更好的时间管理。但是慢慢的我们会发现说他们很多同学现在已经比之前厉害了，他们自己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想做什么，但是很多同学其实还是缺少一个目标，他们的目标可能就是需要更具象化的东西， 就还是有一点迷茫的。 对，我觉得可能具象化的东西从我们来看，可能如果他有一个人物的目标，比如说我想成为这个，我想成为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对吧？我想成为你，那我知道有一个目标，然后我就可以问问你是怎么度过的大学四年，你都做了些什么？我可以照你的目标先去努力，先想成为你。那我们希望说，挖掘这个，我们希望做一些更大的事情，就原来是大学生，现在想影响到更多的年轻人，想让他们看到说，在这个除了，我觉得之前我们会觉得说，要么你学习好，要么你其他有一些花里胡哨的东西。那其实现在我们发现，这些有各种特长的学生学习也不差，他们也都非常的优秀。他们在各个方面上都很努力，那我就希望说这些人可以成为年轻人的意见领袖，能够告诉他说我怎么规划的大学，是吧？我也看剧， 就是创造出一些年轻人的偶像。 对， 而且是身边的，并不是就是触手不可及的这种。 是，然后就是我也看剧，我也打游戏，然后我也玩二次元，但是我从这里边学到了什么？那可能之前我们看二次元的时候就觉得，哎，是一堆小姑娘打扮得很好看，那现在才知道，如果你要是精通二次元想了解的话，你还了解历史，了解古风文化，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那客人格子也希望说能把这些年轻人汇集到一起，然后把他们打造成一个像你说的平易近人的小偶像，能成为身边的人想要追逐的目标，让他们越来越好。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也希望说大学毕业了就求职嘛，那我们也想说在求职上其实过来人会有一些技巧，包括说面试啊，包括说他们一些软实力上去怎么样打磨自己。那我们希望说把原来17到21岁这些美少女变得12到25岁，变成一个更大范围的少男少女聚集的地方。 而且对于求职这件事情来说，可能越早做规划，越有一个目标，那你的成功率就越高。 对，其实现在比如说像找工作来说，跨专业找工作特别的常见，因为大家基本上说我们去的时候，这个上课的时候啥都不知道，然后去了以后发现说他和我想的不一样，然后我毕业想干这个，我觉得这特别普遍。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帮助的一部分年轻人，怎么让他可以在现有的专业学得还不错的情况下，可以让他离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更近。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另外你要是再往前倒一点，其实就证明说高考的那一步选择上其实他会有一些迷茫，就因为其实报志愿嘛，基本上就听听哥哥姐姐是上啥，爸妈说什么好，那其实 有一种盲选的感觉。 对，然后其实就是报道说最近金融好我就学个金融，说工商管理好我就学个工商管理，进去以后发现不是。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人生中第一次的选择上我们能够帮助他们。我们不希望替任何人做决定，但我们希望说 我会给你一些参考的样例，告诉你这些人比如说学工商管理的毕业他正经可以做什么、他不正经可以做什么，有哪些大量的选择、 不正经的选择 对，然后就可以让他们在，我觉得选择因为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部分，那其实从他真正的有思想开始，他的第一次选择就在高考，那我们也希望往前倒倒、倒到这个时间，让这些年轻人看看说真正的这个专业，就因为大学也很宝贵，四年的时间、最好的其实是学有所用， 对， 我们也希望是这样， 学为他用也行，都可以现在不是流行斜杠青年吗？ 是 就大家都流行跨界， 是就有前面有20个前缀， 二十个前缀， 对， 还有20个后缀， 没错。其实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因为并不是比如说琳琳她一直喜欢京剧，我说喜欢二次元，所以说她可以到中国戏曲学院，他向这个目标努力、去练自己的这个京剧方面的专业，然后去文化课上努力 进修， 对，但是也有很多就像刚才丹妮说的高中生、或者说甚至在大学生当中也有，就是他们很努力很喜欢学习，或者说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当他们考出一个不错的分数，然后要拿这个分数去上大学的时候，他们却很迷茫，不知道该上什么大学， 就不知道自己的兴趣点在哪里。 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如果说能有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说一个方式去激发他们 思考，更多的一些偶像，我觉得挺好的， 给他们做榜样是很好的。 我也是一个跨界青年，每天受到太多人的影响真的是，我也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觉得还是想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有很多可能性的，就是我们的可能性一定要远远大于我们的局限性。玲玲是不是参加了这个比赛，对这个方面也很有心得？ 我觉得真的参加这个活动实在是太好了， 太好了。 对， 你之前有犹豫过吗？就是觉得哎呀抛头露面呀、哎呀就是有点不自信，会有吗？ 还好， 现在的个人感，现在的大学生真是不一样。 是，我觉得能参加这个比赛，就是对我来说呀、就是一个人生的历练，因为就是包括是从剪辑呀、还有唱啊、编舞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然后在非常短的时间内自己去编一些东西，我觉得也是自己做到了，然后呢、觉得原来我也可以做到，原来我也可以这样，我可以更努力。 就是还是提升了自信心吧。 对， 总之听完这个玲玲的分享，感觉到这个选秀带给她没有什么不好的，就是全都是好的就是全都是加分项。所以丹妮你们要继续努力了， 是 你们要继续努力，赶紧把这个闪光 boy 办起来然后就是多办一些这种特别接地气的选秀吧， 对， 让更多的大学生去找到他们存在感，找到自己的闪光点，对不对？ 是，我希望说有一个平台能让他们的价值被别人看到，觉得他们身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很多。 其实《闪光少女》这个整个电影想传达给大家的也是这样的一种理念，就是哪怕我是小众的，我不是那个大多数多数派， 是， 但是我一定也是有自己的特色，有自己存在的这个很宝贵的价值的，对吗？ 没错，其实这个电影里面我觉得涉及到两个比较小众，甚至说是三个比较小众的团体，就是民乐，然后二次元的这个爱好者，甚至说西洋乐。其实我们说喜欢西洋乐，有时候每天吹圆号，或者说 就古典音乐，其实都是还是有点小众的， 还是不是那么主流大众的，人们可能更喜欢流行歌曲啊、之类的这样的音乐类型。但是其实在这个过后我也跟朋友有交流过，就是说你觉得看这个电影有什么最深的感受吗？他说以前我很不理解二次元的这些姑娘们，或者说那个小伙子们这样 cosplay， 我觉得不觉得穿上一套戏服然后尴尬的站在那儿会很尴尬。他说他以前是这样想的，但是在看了这个电影之后，他发现这个和喜欢下围棋、喜欢踢足球、喜欢游泳是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踢足球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可能也会有人觉得你踢足球多累啊，22个人追那么一个球， 对 吧？就是整场比赛90分钟，可能谁都踢不了，得不了分。 就是局外人总是会有一些偏见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部电影不只是让大家了解到二次元也有他们追求的热爱，也是可以很正常的一种热爱。然后民乐、古典乐、西洋乐都是很正常的热爱。更多的是，我觉得是传递出一种，就是让年轻人们越来越明白，每个人的喜好都是值得被尊重的。 对， 尽管说我们可能不那么了解，但是我们可以去给他最大的尊重。 蔡地的瓜说，绽放自我，正能量的。 既然我们今天说了这么多跟闪光少女有关的这个事儿哈，也给大家做了很多铺垫，那也希望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如果有时间赶紧去看一看这部闪光少女吧，也让你这个找回一些青春，燃动一下你的这个内心。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微微笑的全部的内容了。那么明天会有山山水水的回归，也希望大家明天7:30继续和我们一起每天早起的这个约会微微一笑。拜拜 拜拜 拜拜。 哎，Sabes que ya llevo un rato mirándote Tengo que bailar contigo hoy Tiwa Vi que tu mirada ya estaba llamándome Muéstrame el camino que yo voy Oh, tú eres el imán